魂，向来是糊涂，深情算我辜负。一剪凌月挑得万里路，何必多问沉浮。烟雨云外仿佛是前途，忽醒忽梦谁清楚。波涛里深几根筋骨，是起是落无辛苦。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耶，无需说别回顾，谁叫风尘路。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耶，踏破冰冷天地，天地寂寞，寂寞一醉，一醉是结束。生在梁山，心在何处？曾经跌倒，还记得不？天涯归来，生死几度？何时抛我功名尘土？一天行道，天道有故，多少年华，轻浮江湖。心在何处？曾经跌倒，还记得不？天涯归来，生死几度？何时泡沫功名尘土？一天行道，天道有故，多少年华，轻浮江湖。多少年华，轻抚江湖。 走过的路，他一步一个错，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人说梦想随风就飞，

传人。桃源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桃源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长江水，谁不曾听见黄河壮？ 看他汹涌在暴雨。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期间一些城市之所以成为空城，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还有经商的人按照传统的习俗回到自己的老家过年去了。这是中国春节特有的人口大规模短期迁徙的现象。那因为老家有亲朋好友，有儿时的记忆还有感情，即便是能够把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过年，也没有办法停止对故乡的怀念。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没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我看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没有办法轻易做到。

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很多人回老家过年导致春节空城。其实呢，春节空城从另外一个方面就表明哈，很多的城市在产业政策还有就业政策方面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和条件，吸引了大规模的人口前来就业和参与建设，推动这些城市的改革开放呢就不断的扩大，社会的文明程度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 你说你要整天带我环游全世界，我叹口气问那还得再等几年，你轻轻握我推开，你说着讨厌，手却乖乖在你手里面。你说别的女孩你都不敢看一眼，我问你是不是怪我做冬天，又不小心笑成了春天。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管它外面刮风下雨，爱里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我只看见我在你眼

说到空城计哈，目前呢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的推进新型的城镇化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也是实现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让进城务工人员不但自己在城市安心工作安稳的居住，那他们的家人呢也一块儿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尽管这和春节空城现象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空城也是多少的折射了这方面的短板和不足。春节哈，从微观上凸显了另外一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哈，就是一些城市没有能够及时的采取还有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吸引和鼓励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留在这个城市，一来呢为城市提供相应的劳务活动保障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行，二来呢是在城里就可以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大春节。 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常流着泪对我说：“孩子，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的与众不同。别的小朋友为什么总是喜欢着笑我？”

实现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城市，独自在房间，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话像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动摇你珍惜的开关，奢求已少得可怜，朦朦胧胧中倒一杯咖啡，再过头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反正早已断了线，倒的咖啡让杯里装满水仙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我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过咖啡让杯里装满水仙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 繁华如梦，曾经满纸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追忆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而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记忆中，还有